政治是什么，民主怎么做，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辈子是酒，国语和台语，民党或河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那些古老的传统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我嘞，哔哔哔哔巴啦嘞，哔哔巴嘞。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，你不能这样做。 想放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轰然回到离别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在意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我又怎么了？是亲爱的人，没想到会变得没什么。曾经我是你的，以为你是我的，爱得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。

难免告诉你，只因我爱你。 是否 需要珍惜，我要和你、飞上天际，一心一意，不要说分离。是否我努力能出现奇迹？只要珍惜。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，你犹豫我能体会，就连情美丽又让人憔悴，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。